间的窗口，失眠整夜以后，看着黎明从云里抬起了头，日落是成全，日出是成熟，只要时光一定会灿烂的。爱过天空

你承受这样一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。 将就

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迷惘，我在这里寻找，也在这失去北京，北京，北京。 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One night in Beijing， 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的安门。 阳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，万爱临飞机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 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后冬天该仿佛不再留恋，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

静下来，倾听自己的无助。呜呜，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割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最爱的 Angel。

来拨动我心跳。